关于这个问题，汪峰至今没有回应，于是歌迷们脑洞大开地开始了自己的论证。有人说汪峰唱的是失去的诗，有人说竹骨呢是指的拆骨为竹，源于泰戈尔的短诗。如果黑暗中你看不清方向，就请拆下你的肋骨，点亮做火把，照亮你前行的路。原来一千个歌迷就有一千种关于歌词的理解，或许这是一个美丽的错误。 每一条街道，我的心似乎从来都不能平静，除了发动机的轰鸣和电机指引，我似乎听到了他烛骨般的心跳。我在这里欢笑，我在这里哭泣，我在这里活着，也在这死去。我在这里祈祷，我在这里迷惘，我在这里寻找，在这里失去。北京，

奔跑过田野，站在那树旁呼唤我，一直呼唤我，再呼唤我，呼唤我。 我期待一个人能够保护我。